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日本刚刚开放的樱花。今年樱花开得比往年早，日本人希望呢早开樱花带来好彩头。然后我们要继续关于外国娃娃如何上课外补习班这一海外连线。今天我们连线的两位呢都来自澳大利亚，他们向我们介绍了目前澳大利亚补习产业其实呢也在方兴未艾当中。那么相关政府呢也希望能够制定更多政策来扶持教育健康的发展。节目里我们还要来关注即将在俄罗斯世界杯上采用的新的录像裁判技术。好了，欢迎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眼下已经是3月下旬，我们也注意到很多的赴日旅游团呢也打出了到日本去看樱花这样的旅游宣传语。那每年的这个时候呢，也是日本樱花经济在一年当中大放异彩的时候。日本的很多地方，城街城院漫山遍野都是连绵的樱花树，所以每逢樱花盛开的时候，场面十分的壮观。一向奉行刻苦勤俭，每天都要加班到很晚的日本人呢，到了樱花盛开的时候，所有的公司职员都会准时下班，因为他们都和朋友相约要到樱花树下呢一起去野餐唱歌。3月18号，日本气象厅就宣布东京的樱花已经开始绽放了，而今年呢要比往年提前了4天左右。更有研究机构细致到了把每年樱花开放的时间的早或晚和当年的经济指数做一个对比，发现樱花开得越早，当年经济呢就越繁荣。人们也期待呢樱花的早日开放为低迷的日本国内消费和经济带来提振。好，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今年日本的樱花经济。 在日本全国各地共设有58处樱花观测点，日本气象厅每年都会派专人定期观测开花状况。3月17号下午，日本气象厅的工作人员来到了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的一处樱花标本树前，进行了反复观测，现场也聚集了大量民众。 5、6輪以上の開花を認めました。桜の開花を観測しました。 进入3月以来，日本全国范围内气温上升明显，包括东京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攀升至20摄氏度左右，因此今年东京樱花开花时间较去年提早了4天，相比往年的平均日期大幅提前了9天。通常从开花到樱花盛开还需要1周到10天左右，3月末开始，日本民众就将陆续迎来一年一度的最佳赏花时节。今年较预测大幅提前到来的樱花季也使得日本商家有些措手不及，例如各大旅行社就临时调整了赏花旅游产品的行程安排，不少食品厂商加班加点抓紧生产以樱花为主题的各类便当、甜点等美食。据不完全统计，日本樱花经济市场规模高达1000亿日元，约合60亿元人民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日本三井住友资产管理公司的经济学家分析了气象厅公布的樱花开花数据和经济景气程度之间的关联后发现，在观测史上，东京地区樱花开花早于3月21号的共有12个年份，在这12个年份里，日本经济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向好。他们认为开花较早的年份花期和赏花季也相对较长，对经济的正面刺激作用也更大。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在今年的两会上，切实给中小学生减负写进了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教育关系着千家万户，这个话题可以说成为了今年两会最热烈的议题之一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将继续看外国娃娃怎么上课外班这个话题。今天我们首先连线的是墨尔本 Richmond High School 的中学老师童林。在北京长大又去澳大利亚当了中学老师的童林，一直十分关注中国国内的中小学生基础教育。作为一名澳大利亚老师，他也坦诚，其实呢，老师出去给学生补课赚钱做外快，这种情况在澳大利亚也是存在的，不过真的是极少数。 澳大利亚有教师去帮助学生补课赚钱啊，什么有这样的，肯定有的，是极少数，不能说没有啊。我也曾经多年给学生补课，但是我从来没收过钱。我给学生做那个叫 homework club， 就是作业俱乐部，给学生补课，我觉得应该的吧。作为老师来说，这是你的义务啊。 有趣的是，据童林观察，随着澳大利亚社会华人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华人爱补习的风气呢，似乎也移到了澳大利亚。很多的补习机构是华人老师办，华人孩子上。 这种补习学校呢，它的主要的师资和客户也都是华人和印度人，是我们大家认为就是传统所谓重视教育的民族的这种群体。多数家庭都不会选择去补课的，倒是他们有很多人在外面学各种各样其他东西，比如说体育，游泳，这个舞蹈、音乐其他方面的发展。嗯，在这里呢，到高中还有一个就是那种，我们这里叫八年级吧，就是中国的初二。后期很多人会去补课呢，想去考那种所谓的精英学校，然后呢靠奖学金去所谓的精英学校，这个补课是很多的，还有到高中快毕业的时候去补课，这是很经常有的。但是呢，这里面的中国人也很多，主要是中国人。 正因为有了在中国上学又去澳大利亚做中学老师这样一段对比的经历，童林深深地感到，尽管中国教育已经呼吁素质、呼吁培养孩子想象力等等很多年了，但是我们的教育很大程度上仍被应试所左右着。 我们的这个教育就是为了应试的，所以呢，这种考试啊什么，他们是真是练出来的，确实老外不能比。可是真正到了高阶层以后，有创造性的中国人就不多了，因为他都是应试来的。我曾经在酒吧里碰到一个法国人，在大学里面做研究，皇家理工学院。我说你研究什么？数学。我说我数学不好，这数学就是哎呀一堆公式啊算呢、啊、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用它。你说算术吧，我们生活中用得到，再往上那些数学怎么会用得到，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学它。他说研究用数学的手段呢，他说在这个太空里面有很多垃圾，把这些太空垃圾靠其他行星的这个吸引力把它吸引开，那个发射卫星啊这种就会更安全。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数学还有这么实用的。因为侧重点不一样，确实他们的基础数学很差，但是那只是算数。 好，刚才我们连线的是在墨尔本 Richmond High School 做中学老师的童林。那么他也从自己的切身经历呢，谈到了对于目前中国学生要减负，以及澳大利亚学生如何看待课外补习机构、学习和应试、学习和未来前途的发展和个人能力培养之间的关系。下面我们要连线我们的媒体合作伙伴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中文部的方腾。那么在去年呢，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就曾经就澳大利亚目前存在的课外补习机构进行过一个专题的纪录片拍摄，在澳大利亚教育界以及百姓当中呢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拍这样一部纪录片，又反映了怎样的一种现实呢？方腾的话也印证了前面童林老师所介绍出的一些现象。 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呢，澳大利亚的广播公司呢也对这样的一个辅导课外辅导的这个产业呢进行了一个调查，就发现呢很多的这个产业呢是没有经过严格管理的，而且呢这个教师的资质呢也是没有得到确认和保证的，但是收费标准呢却是非常高昂的。据报道说呢这个有比如说一年交20,000澳元去学习课外辅导的这样的案例，而且大部分的这个学习的学生呢都是亚洲背景，来自比如说中国啊，来自这个印度啊这样的一些国度的这样的一些移民的子弟。那么在澳大利亚呢，这个辅导呢主要是希望孩子能够考上一个好的大学，或者是考上一个非常好的精英中学，或者呢就是能希望在这个私校里的能拿到奖学金，这样的话呢可以帮助家长呢减少学校的学费，这是主要的一些考量。这种补习学校多数呢是以应试教育为主的，其实并没有教授学生任何新的知识，而是很多学生呢每周花上2到15个小时去参加这样的课程。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这篇报道呢还指出呢这个现象似乎是越来越普遍了，不仅我们看到了有亚洲的学生参加这个补习，现在也看到了一些其他的学生也参加到了补习当中去，因为大家都怕输在这个起跑线之上，这个带来了一个非常不好的这个头。专家的一个研究结果显示啊，这个澳大利亚公立的这些所谓精英学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重点学校呢，只有3%的学生是来自于这个家庭收入在最底端的这个25%的这样的一些家庭，就是说来自于低收入家庭或者说是资金不太雄厚的家庭的这个学生呢进入到重点学校呢只有3%而已。那么现在澳大利亚的很多的专家呢也呼吁能够进一步的对澳大利亚的补习学校呢这个方兴未艾的这样一个产业呢进行全面的管理。那么澳大利亚的很多的教育部门，像新南威尔士的教育部呢就已经表示说呢对整个的教育体制要进行一个重新的审视，他们不建议学生去参加课外的补习活动。所以现在澳大利亚的这个教育部门越来的越远离了只有通过考试或者一次性的考试来决定终身的这种做法。比如说在维多利亚州这个11年级12年级就我们所说的高二高三呢他们的学习呢是通过日常的考试的成绩占一部分，最后的考试占一部分。那么大学的一些课程呢都需要学生在这个获得这个课程之前呢要进行面试，比如学医的或者是学牙医的这样的，还有说学律师的都要跟这个大学的老师进行的见面，通过你的这个表达的方式和方法老师呢来选择，而并不只靠的是你的学习的成绩和考试的成绩。而且在澳大利亚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它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能，这些呢都是通过在学校里是不是能组织一些活动啊，参加一些志愿者的工作啊，这方面来表现出来的。所以现在大学的入学和大学的这个招生也采取了一些不太一样的方法来避免只是会学习的这些人或只是会考试的这些人进入到大学当中去。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好，下面我们关注世界杯的最新进展。6月份将在俄罗斯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目前呢，国际足联表示他们将在今夏的俄罗斯世界杯上首次使用视频助理裁判技术，也称录像裁判。之前他们已经试验过多次了，比如在本赛季英格兰的一些杯赛上，德国和意大利赛场都使用过录像裁判。现任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是这一新裁判技术的努力推动者，我们来听报道。 本月初，足球比赛规则的制定者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发表声明称，同意在今年俄罗斯世界杯采用录像裁判技术。一直致力于推广录像裁判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表示，非常高兴将这项技术应用到俄罗斯世界杯上。 Vamos a tener el primer mundial en 2018 con el VAR. Esto ha sido aprobado, decidido y bueno, estamos por supuesto muy contentos con 目前该技术已经在欧洲顶级联赛包括德甲、意甲等联赛中使用，西甲联赛也已经在开始培训官员和裁判，准备下赛季推出录像裁判。为了尽可能的减少争议判罚，国际足联决定从2016年3月开始对这项技术进行为期两年的测试。 Una decisión que se basa transparente y más justo al final. 目前，录像裁判技术在出现以下四种有可能改变比赛的情况时才会使用，包括进球、犯规、直接红牌和错误身份。 2018年世界杯6月份将在俄罗斯开赛，那么之后的2022年世界杯呢，将在中东国家卡塔尔举行，而申报2026年世界杯主办城市的工作呢，也已经开始了。这一次呢，是两方对决，一方很大，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申办，那么另一方呢，又很小，是摩洛哥一方。摩洛哥位于非洲北部，这是他们第五次向国际足联提出申办的请求了。面对这是一大一小，国际足联将如何抉择呢？来听报道。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公布的承办城市候选名单，包括亚特兰大、纽约、旧金山等17座美国城市，多伦多等三座加拿大城市，以及墨西哥城等三座墨西哥城市。如果美加墨三国联合申办成功，国际足联将从这23座城市中最多挑选16座城市作为最终的比赛地点。而作为美加墨三国联合申办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唯一竞争对手，摩洛哥在17号表示，如果摩洛哥赢得2026年世界杯举办权，将计划使用14个场馆，并预计在基础设施上花费15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00亿元。但摩洛哥不准备建设任何新的比赛场馆，而是倾向于翻新和改善现有场馆以及增加临时观众席。国际足联的成员国将于6月13号在莫斯科决定2026年世界杯的举办权花落谁家，而摩洛哥在历史上曾经四次申办世界杯，分别在1994年、1998年、2006年以及2010年，但均未成功。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呢，日前也确认，到目前为止，他们的确只有摩洛哥和美墨加联合申办这两份申请报告。那么，国际足联呢，就会在近期投票选出2026世界杯的举办国家。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在新加坡中华料理餐厅当中呢，粤菜绝对是主流，而鱼翅又是粤菜里的高级食材之一。世界自然基金会在2016年曾经发布过一份报告，显示从2005到2013年一个数据显示，在新加坡鱼翅的进出口额高居全球第二位。这些年来，巨吃鱼翅的各种公益广告已经深入人心，人人都知道，为了满足人类吃鱼翅的贪欲呢，全球每年捕杀鲨鱼大约是1亿条。而鱼翅料理兴盛的新加坡，目前呢已经承诺在全国89家餐饮和酒店业中呢，在2018年内停止售卖或是从菜单中撤除鱼翅菜肴。好了，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我们的合作伙伴，新加坡新传媒电台958城市频道的主播曾生莲给您做介绍。 为了保护鲨鱼和环境，新加坡有89家餐饮业者承诺今年内停售鱼翅。世界自然基金会发文告指出，参与的餐饮和酒店业者将以三种方式表示支持，这包括全面停止售卖、试行停售或从菜单中撤除鱼翅，依照个别情况只在客人要求下提供。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去年5月发布一份报告， 该报告引述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05年到2013年的数据，指新加坡的鱼翅进出口额高居全球第二位。世界自然基金会新加坡总裁陈玉玲指出，餐饮业者承诺撤出鱼翅扮演重要角色，以拯救鲨鱼和他们赖以为生的生态系统。捕获鲨鱼不存在可持续来源，停止消费者需求是当今唯一的解决方法。餐饮业者的承诺可以进一步减少相关需求。联合国农粮组织的2013年数据显示，为了吃鱼翅和鲨鱼肉，全球每年捕杀的鲨鱼大约1亿条。泛太平洋酒店集团已经从今年起停止售卖鱼翅。该集团在全球有34家酒店和7家餐馆。他们指出，近年来集团留意到鱼翅点餐减少，但婚宴的鱼翅需求持续平稳。当一些新人获知集团已经在今年不再售卖鱼翅的时候，他们都持开放态度，也没有坚持必点鱼翅。另外一个餐饮集团今年也把鱼翅从旗下所有的本地餐馆的新年菜单中撤除，并从7月31号起不再列在菜单中，根据情况在客人要求下提供。他们指出，消费者对鱼翅需求近年来微跌，企业客户的需求尤其减少，餐馆有其他上等汤品供选择，员工也接受训练，向顾客介绍加入鱼鳔、鲍鱼或龙虾等的其他汤品。和3800多个餐馆合作的送餐平台则从3月5号开始停止提供鱼翅和鲨鱼菜肴的点餐和外卖服务，目前共有93家合作餐馆提供相关菜肴。他们留意到食用鱼翅带来的环境影响。世界自然基金会前年针对本地消费者对食用鱼翅态度的调查发现，有 82% 的国人至少一年内没有吃鱼翅，这是为了保护鲨鱼和环境。 刚才说的是为了保持世界的生态平衡，那么呢，新加坡已经宣布有89家餐饮和酒店业承诺在2018年内停止售卖或是从菜单中撤除鱼翅菜肴。下面我们就将视线转向联合国。最近联合国举行了世界女科学家论坛，在论坛上一位来自北京大学环境科学学院的教授黄毅的演讲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演讲的主题词之一就是如何更好地来保护地球的生物多样性。同时呢，他也指出政府的环境政策的制定应该是以科学的数据分析为基础的。我们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黄丽玲对他的采访。 现在这个传粉媒介就是昆虫，这些就是受到了威胁。那么这个就是它的多样性受到了威胁。那么这个威胁呢，就是来自于比如说这个我们的集约农业啊，还有农药的使用啊等等。那么实际上呢，这个传粉媒介在粮食生产和食品的质量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然后呢，这个报告发布以后呢，就是反正各国政府都有很大的反响。那么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奥巴马政府他在跟这个报告几乎同时的时候发布的，就前后就他们颁布了对神经性农药的一个限制，就是一个限制，因为这个神经性农药主要是对传粉媒介有很大的一个就是影响，对它的多样性有很大的影响。那么这个应该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影响吧，就这个报告的一个影响。另外呢，就是因为在这个传粉和传粉媒介的这个报告中呢，就是有一个关于发展中国家它的数据非常不确定，就是很少。那么这个报告发布以后呢，就是别的国家我不知道，反正中国开始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它以前的数据也不够，那么也开始了一些就是关于传粉媒介的基本信息的一些调查。 那么这次的报告呢，好像我感觉上从数量和规模上来说更大，有这个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这个区域报告，还有全球土地退化和恢复情况的这个评估报告。那么这些报告是怎么样形成的？ 五个报告呢，是来自于100多个国家的500多名专家参与的。那么这些专家呢，就是当然都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它的这个政策方面的一些专家，那么历时3年才完成的。那么这些专家呢，是由各个政府推荐，政府或者组织推荐，然后由这个我前面提到的多学科专家委员会来进行遴选以后来确定的。这样呢，就保证了这个报告的科学可靠性和它的权威性。 提到了您是这个平台的多学科委员会的委员，多学科委员会它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多学科委员会它是比如说评估哪一些工作，做一个方向性的指导，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遴选所有的评估报告的专家。 好，听完了来自联合国的报道，今天的环球三十分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下次节目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There Works Beijing。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蒲森新。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 沉淀浮躁，历练青春。 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